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国产影片《破门》今天上映了，这是一个乡村教师带着一群留守儿童踢足球的故事，以四川绵阳安州区迎新乡小学足球队的真实经历为素材改编而成。这群争气的孩子最终获得了全国比赛的亚军，也逐渐走出了灾难带来的阴霾。今天起公映的另一部影片《七号公馆》中，几个年轻人参加了一档叫做《寻找沙漠幽灵》的真人秀节目，一行十几人来到沙漠基地七号公馆，在那里他们围绕着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所追求的真理展开了一场神秘的探险。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集结性作品《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已经在今天0点上映了。早在上个月，许多一线城市各大院线的首映电影票就已经被一抢而空，可见漫威迷们的热情。据了解，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共计有76个角色出场，并且是最大的一次超级英雄的集结，难怪电影迷们会对本片如此期待。美国影片《战犬瑞克斯》今天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与动物有关的催泪影片，讲述了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海军陆战队下士梅根·利维和他的军犬瑞克斯一起拯救多人生命的故事。美国和西班牙合拍片《母与子》明天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母与子》是一部聚焦伟大母爱、书写女性群像、令人动容的剧情片。一个孩子将三个身份和个性都截然不同的女人聚集在一起，在波折和悲伤之中，他们寻找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所在。让皮埃尔·达内导演的影片《孩子》也将于明天在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作品曾获得金棕榈大奖，以冷静旁观的摄影姿态记录了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与精神困境。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影片《彩虹女神》本周日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作品以散文化叙事风格讲述了生命的罹难，影片清新独特，感情细腻丰富。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100多名优秀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各专业台领导、行业专家、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名单将于赛后揭晓，并于本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小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在此时此刻呢，下班和放学的时候，天气的情况是这样的：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2到20摄氏度之间。还要提醒大家，在10号呢，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呢是平均每1000平方毫米185粒，浓度是偏高的。预计在12号的时候，城区的花粉颗粒数在每1000平方毫米150到250粒，处于偏高的水平。所以要提醒大家，过敏人群需要注意防护。那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林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周五，每个周五我们的那个会叫什么会来着？ 巅峰会，不是？ 刚想夸您一句，我是还想说，您比赵亮就是强。 在巅峰会上，封一下， 封一下，巅峰会啊！巅峰会，今天周五巅峰会，在推送上的第一句话我就说明了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的标题叫做根本不用想啊， 就是 您猜对了，今天话题就是这个， 必须说啊，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席卷整个周末，另外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电影话题，估计就是被他承包了， 对， 不用多说了吧， 对，一般这个时候都得是人多力量大，是吧？ 嗯， 咱们今天除了咱们俩在这儿封，不是在这儿颠，不是在这儿这个会的话，还得有客人， 对， 还得有这个帮忙助力的， 那我们先来一段出场音乐。来欢迎一下，我这今天是漫威谁来了？ 本期嘉宾 啊，是漫威当中哪位本尊？ 大家好，我是露露。 欢迎露露，欢迎。 这个有点反差啊，刚才那劲儿像是 这个音乐我不变个身，我对不起大家呀。 感觉那个乔治布洛林出 来。我拿个大顶吧。 拿个大顶 灭霸 好吗？我还刚才想介绍，我们不知道是那个猩红女巫呢，还是这个黑寡妇出现了。这都是 女性角色很重要的。 超级女英雄， 我一直认为是灭霸出来。 也可以反串一下。 你的意思今天露露能量比较大。 嗨、 露露呢是我们北京电台的文学节目的编辑， 他也是个影迷， 标准影迷。 对， 为什么我说他是影迷啊？在我周围，昨天晚上开始就是吆喝的人特别多 啊。 昨天从大概下午开始吧，刷屏的这个节奏已经就拉开序幕了。 我要看半夜的那个剧， 对，零点场嘛。 对， 昨天这个零点场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据说已经拿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好高 啊！昨天好像零点场的票房已经突破了6000多万，然后整个下来我们看到。今天到上午的9点半的时候，不算你们俩今天的这个贡献啊。 啊， 今天上午9点半，这个电影在中国的首日票房是1.9亿， 1.9亿， 就是24小时都还没有过吧？ 没有，远远没有到。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这个累计票房指的是零点场加上整个的今天可能一天的票房，大概要。我觉得这个数字一定会超过3亿， 应该他现在公布的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2.5亿左右啊。但是我觉得看这个情况啊，因为我跟张璐是一个是上午，一个是中午，我们俩分别去。就离咱们最近的电影院，而且还是一个新开放的电影院去看， 大概情况差不多，大概八成的上座率。 对， 这个特别新的电影院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朋友还不太知道，所以呢上座率稍微的没有那么满。 哎， 而且是今天是个白天嘛， 可能 工作日， 有些工作不 是 弹性时间的同志们也要等下班才能去。 我昨天晚上 首先声明，我们俩去看电影就是为了跟你做这期节目。 我们是因公出差。 哎， 所以我刚才想问说，两个人就看个电影还要分开去，这真是。 我们是为了采集一下现场的数据。 哎，对，我们要分别这个第一场、第二场，我们记录下来。 我特别心疼今天，尤其是昨天晚上，连夜去看电影的很多朋友，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嘛， 对， 所以我昨天晚上问了一句话，我说你们都不上班的吗？他们说没有办法， 就是 啊，这我们只好咬着牙。 热血的粉丝，主要是可能因为中国的上映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给大家憋的，就好不容易到了这时候了，那必须要去了。 哎， 好， 这个其实看的时候也挺不容易的啊，满打满算，从开头到最后彩蛋，两个半小时， 哦， 这个坐在里边，哎呀，真的，你真的有，你得有毅力啊。 那今天呢，我们就着从昨天晚上刮来的这股漫威风，一起跟大家聊聊今天。肯定会刷屏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 昨天咱们这个网友就说啊，你们怎么不聊这个呀？ 昨天说，哎，怎么可能不聊《复仇者联盟》？ 对啊， 今天聊啊。 这个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已经是第三部了，而算起来，漫威所有的电影可能几十部之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漫威这些年已经占领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尤其是在我们看到超级英雄电影，在这几年当中，不管是它的单行本。还是这个合订本啊，啊，都是这么的受欢迎。 就后来那个单行本拍的呀，也跟合订本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啊，你就在这之前的这个那个雷神三，那不也是也好几个都出来了？最起码锤哥和浩克还有洛基他们都出来了，对吧？ 您这都什么称呼？锤哥和浩克 啊，这 就是铁粉之间的称呼呀。 几位嘛，对吧？锤哥就是那个雷神是吧？ 索尔， 哎，那个浩克就是那个就绿巨人嘛， 对对对。没毛病。 哎，有人都猜出来你们俩去哪儿看了，我就不说名字了啊。有人说了，两位主持肯定是去那儿看了吧？啊， 您对我们这一代的地理比较熟悉。 您是用鹰眼看见的吗？ 哎，好， 我这只反正不是。 漫威电影，应该说电影宇宙，这个更准确一些。漫威电影宇宙已经是第19部电影。这个电影呢，据说是跟剧情是跟雷神三连接起来的。 对。就 是、 是 吧？你们有感受？ 上一期《雷神三》最后的结果结尾的时候， 能够跟这个的开头连在一起、 就是他们的那个飞船在宇宙空间里边遇到了灭霸。 其实不光是这一部才大家才捋一下这个时间线给它续上。早在前几年，漫威电影出到大概六七部的时候，这个时间线就经常在网上大家分享。就如果看不明白的同志们，你要补课啊，这个顺序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你就能看明白了。还有一些彩蛋，它其实是预告的下 一 段 的， 哎，就是连起来看的，可能观影效果会更好。但是如果中间缺了几部，单看这一部， 有点，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哎，这是一种说法啊。 故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有些梗可能你会要去反应。 所以你看啊。不同人不同理解，有很多漫威粉在微博上的这个我看到的评论当中就特别提示说，如果你不是每一部都看了，我劝你这部你看的时候，反正你就下心就稀里糊涂看吧。就很多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你要不了解的话，你就看不懂。 有好多地方吧，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不知道那个梗的时候，你会哎呀，你会觉得就很平淡了。你比如说这个里边啊，咱就说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锤哥啊，雷神 前方有剧透， 在雷神三的时候，被他姐那个。恶女神把眼睛杵下一只，对吧？哎，这个出场的时候呢，锤哥是戴着一个眼罩的，跟那个海贼王似的，这个团长似的。但是这里边有一小细节，就是当他遇到那个银河护卫队的那些人的时候，那里边那个小熊啊，那个船长小浣熊，他从兜里摸出眼珠子来， 一个假眼， 哎，说你 送给他了， 你老戴着那个多难看，你来你试试这个吧，就把那个眼珠子送给这个这个雷神了，哎，这雷神呢就又恢复了他那个英俊的外貌，就再也不用戴那个眼罩了。但是这个眼珠子，他是在哪儿得到的呢？哎，他是有。 其实原来 有 渊源， 哎，他在那个上一个就是那个银河护卫队的那个作品里边，他在那个有一个地方他捡了， 有一个呼应， 哎，对，他捡了一个就是那个一个也是一个被消灭的那个反派的那个眼珠子。 你看你说这个我自己有硬伤， 对， 我有根本无法弥补的 裂痕，就是银河护卫队的每一部我都没有看过， 都没有看、 哎、 哦，那是有点可惜。 所以在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有人在说、嗯、你要不看前面的那么多集那么多个其他电影、 嗯、 你无法理解这个电影当中所有的东西，或者你有时候看你会出戏、你会有障碍。 我觉得 那么刚才张璐说的是璐璐说 没有问题对、嗯、因为我觉得漫威宇宙已经强大到大家大概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嗯、 我不一定按照网上那么严谨的顺序去把它每一步都看清楚，每一个细节都背下来，但是我知道这几位角色他们都是什么特点、 嗯、 他们大概是个什么人物性格、 嗯 他们的超能力是什么样的， 是 那带着这些来就作为一种常识去看。 那我可以理解这是女性视角吗？ 对、 哎、 我觉得 不是， 其实我也是铁粉，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在死忠粉和普通观众之间、 嗯、 我觉得不用营造这样的隔阂、 就说张璐其实还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能看懂每一个梗的人当然是会更精彩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背负着说我会不会什么都看不懂这个电影，难道我没有看前面 的 就不欢迎我了吗？ 没 我觉得没有必要，能看懂这仍然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 它相对来讲每一集的故事还是比较完整比较独立的、 那么好，说到这里呢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嗯、 有人是觉得这样的电影确实是叫超燃的、 嗯、 有人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叫无感的、 嗯、 那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影迷在昨天晚上到今天不断的走入电影院，可能有二刷三刷的都会有 对， 但是一定要大家提示大家一点，就是你喝水要少喝一点是吧没有时间 上厕所，真坚持不住， 全程没有可以去的时间，我觉得 没有， 很精彩， 真的没有、 嗯、 那么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漫威宇宙啊，漫威的电影宇宙、 嗯、 到了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电影的时候、 嗯、 前面那么多的电影你没有看、 嗯、 你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三个选择，在今天的微信推送上这三个选择也是存在的。 嗯， 你的选择是 A 做做功课理清脉络， B 不费功夫热闹就好， C 不用选了烂熟于胸这个 C 呢就是超脱出 A 和 B 的啊、 嗯、 就是铁粉 是， 就是季童哥这种的， 我还 背得下来。 对，我还真的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稍微的比你们两个应该稍微那什么一点。 哎，季童今天真不客气呢，我们先考他一下， 好吧？ 考他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复仇者联盟，其实如果说到复仇者联盟这么一个词的话， 嗯、 它并不是一二三是连续的， 对， 而是跟着其他的漫威电影连接起来的。 没错。 那么我要问问季童的是，你回忆一下，在很多很多年前的宇宙里啊，复仇者联盟一是怎么开始？是的，你还记得吗？ 复仇者联 盟一是怎么开始的呢？ 开始的呢？ 哎，那我们就听一段哈，让季童把思绪拉回到他那个童年。 情况有多糟？最糟的是长官不知道情况。 四小时前，谢瑞克博士检测到魔方发出的一股能量。 房天巨没授权博士进行测试， 他没进行测试，他根本就不在房间，是自动出发的。 他就这么自己激活了。 能量现在什么水平？ 上升状态。确定博士无法关闭之后，我们下令撤离了。 全部撤出要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就可以清场了， 抓紧点。 嗯。 怎么回事，博士？宇宙魔方不太正经。 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不是开玩笑，宇宙魔方不仅活跃，而且。我行我素， 你没拔了插头试试？ 它本身就是个能量源，我们关闭电源，它自己又打开了。如果让它达到峰值， 那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从宇宙中汲取能量。 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我的计算还需要一段时间。它在不停地发射干扰和放射物，倒没什么害处，是非常低的伽马射线。 还是会有害处的。巴顿特工呢？ 鹰小子，在鸟窝里猫着呢。 巴顿特工，你在哪儿？ 我给你的任务是仔细观察瞭望，巴顿。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看到是什么东西激活了他吗？ 博士，又一次脉冲。 没有人进出过。吉尔威格博士是清白的，没任何接触，也没信息。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出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是，魔方是通向宇宙另一边的一扇门，对吧？这门应该两边都能开， 没到时候。 把箱子放下，我真的需要它。 没必要弄得这么紧张吧？ 当然有必要，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这个。我是罗迪，来自神域，我肩负着你们无法理解的伟大使命。 罗杰， 你是索尔的兄弟。 我们和你们无冤无仇。 蚂蚁和你的鞋也无冤无仇。 这么说你想踩死我们？ 我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一个没有牵挂的世界。 牵挂什么？ 自由。自由是生命中最大的谎言。如果接受了这一点，你的内心就能得到和平。 季彤通过这段已经回忆起来了吧？这是复仇者联盟一当中 对 刚开始的情节。 实际上到这个时候，这之前有好多铺垫了。你比如说这个宇宙魔方这个概念啊，这宇宙魔方咋来的呢？它是在之前啊，之前就是雷神的那个 故事里， 第一部里头， 对 这个魔方啊，原本是在那个就后来咱们熟悉了叫阿斯加德啊，就那个所谓的神域那里边，这个有一番争斗，结果这个宇宙魔方呢就被通过这个时空传送就跑到地球来了， 哎， 然后这个洛基呢就是由这个大家都熟悉那个抖森啊，他演的那个角色， 对， 在这里他是一个反派。哎，他是 索尔的弟 追过来了， 他一直亦正亦邪吧？ 哎，对， 他就想要这个魔方的这个力量。 这个谁？这个逻辑啊，这个墙头草嘛， 对， 是吧？ 但是 谁知道？ 哎，你这是复仇者联盟一吧？ 哎， 但是到了这个作品里边，最新的三里边，一上来 不要剧透 啊，这个宇宙魔方就出现了。 所以复仇者联盟当中的很多线索， 它 是需要有一个脉络， 对，它是呼应的，要不然你看这个三的时候，你会很陌生，就是他那宇宙魔方为什么突然出现？就出来那么个玩意儿，那个宇宙魔方到底是个什么呢？在这个三里边揭晓了，在那个时候，咱们都觉得它是一个那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神器呗， 它是有力量的，但是呢，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到三里边，它才揭晓了，但是假如说你没看过一，你直接看三，你就知道，你觉得它就是那么个东西，那也就没有什么太深的概念了。 你们刚才听到这个台词部分里面有一句，说那个。我们跟你们无冤无仇的，然后洛基怎么回答的？蚂蚁跟靴子也无冤无仇的，然后他就说你要想要踩死我们，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对于人类来讲，对地球来讲，神域阿斯加德是无比强大的，他随时可以踩死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复仇者联盟三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发现了，那神域算什么呀？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也就是说怎么那个口头禅怎么说？说打个响指，就能让宇宙消失， 您说的是 就毁灭宇宙的。 您说的是得他这个集齐了那个六个，我这 六个宝石， 宇宙还是要靠地球。 就是这个 反派是更大的反派， 灭霸。 灭霸。但是灭霸是在什么时候出来的？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 他一直是在前几部里面， 在哪一部里面？ 他就像。 就是我们 一朵浮云， 对， 就是它一直是一个名字， 对， 就是每 是传说是吧？ 对，在前几部电影里面，每打败了一个最终的这个坏人，然后都会说，在他后面还有一股最大的势力，就是灭霸。那在不同的电影里面，包括前面说到的雷神，还有张帆从来没有看过的 对 那个系列里面，他们都把线索指向了这个最后的幕后最大的一个坏人， 真正露脸的灭霸，就是在银河护卫队。 所以 其实他之前的戏份并不多，但是一直营造 铺垫， 对，营造着他是一个最厉害的角色。 那能不能理解这个？舌尖上的饕餮这句话确实是有道理。他说复联一里面的奇塔瑞人就是灭霸的先遣队。 那个在复联一里边，甚至包括在雷神的那个作品里边，都到最后会有一些人坐在一个星球上，莫名其妙的在那聊天，就好像他们是至于这个更高端的那个宇宙之上的那种 感觉。神仙在讨论要怎么来。 这些这里边就可能他们在那个层次上，这灭霸跟他们应该是那个一个层次的。 之前大家不明白的小环节现在都能串起来了。 那么刚才说的是复仇者联盟一啊，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如果只是拿复联做一个代名词的话，复仇者联盟第二部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展现呢？这里面我们知道了，认识了那个谁嘛，认识了幻视，创造出来了。 对 啊，而 是一个人工智能，最后它和这个另外一个什么高档的高度智能的这个合体 结合了。但是我就记住了它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它特别特别的贴近的名字，叫紫薯。 是吧？ 这大家的爱称真是很形象的。 但是在这新的作品里，紫薯换人了。那个有人对着灭霸喊：“你这个大紫薯！” 紫薯，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因为他也有那个色儿了， 因为他那个颜色更像紫薯。现在幻视已经不像紫薯，幻视像大红薯了。 反正 那样。 我没有看啊，我听了他们都在说这里面有很悲惨的一些情节啊。 对。 但是我们回到复联二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幻视刚刚被创造出来，那应该说精气神都是最佳的时候。 对。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其实对付那个大反派的时候依然是非常之艰难。 对。 复联二里面的大反派究竟是谁，我们通过一个片段来了解一下，回顾一下当时有多么强大的一个大 boss， 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星期五， 索克维亚要飞上天了。 看到了吗？多美的景色，它注定会发生。你上升，必然会坠落。你们复仇者，你们就是我的陨石，我的锋利无比的宝剑。随着你们的坠落，地球将会崩裂。把我从电脑中清除，用我的肉身跟我对抗，毫无意义。当尘埃落定时，这个世界唯一留下来的只有金属。 钒合金的核心带有磁场，磁场把岩石聚合在一起， 一旦坠落， 无数人会死于非难。如果它升到足够高度，地球将被毁灭。 反正每回地球都将被毁灭。当时是谁呢？ 奥创啊，这个也就是刚才后来咱们说的那，你说又变成幻视了哈。因为奥创是一个人工智能，是实际上也是钢铁侠发明的啊。这个托尼斯塔克啊，就是这钢铁侠啊，他就好这个，哎，这些弄点这个机器人啊什么的人工智能，哎，结果呢就搞大了啊。这个人工智能结果超出了这控制范围了。最后呢，应该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就是主要研发的他的那个特别有才华的那个科学家 博士， 那个博士，他把自己的大脑和这个奥创的这个人工智能最后给融合了， 结合了， 融合了以后才产生了后来的那个有理智的那个幻视。如果是纯的那个人工智能，那就造成灾难了，地球就完蛋了。这个就是最明显的是他能把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城市能够从这个地球上给它让它飞起来， 对 啊，脱离了，那是多大的这个威胁，是吧？ 好，说到这里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问问大家，对于《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的到来，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说你没有看前面的那么多的佳作啊，你不太可能读懂了解这一部新的作品。那么你的选择将会是 A 做做功课理清脉络， B 不费功夫热闹就好，还是 C 选项根本不用选了烂熟于胸。刚才的这个舌尖上的，哎，不是舌尖上的，刚才是谁说了他应该是 B 选 C 啊？张伟啊，B 选 C 啊，啊，这个厉害，因为 C 选项 铁杆粉丝了。 一般来说哈，就是他得了解多少个线索才能够有这样的气魄？ 一个是反复看，一个是记忆力好。 哎，这真得就是你看这个的时候，能确实回忆起你前面看过的好多东西。 对。留点时间给大家，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在登录之后，在我们的留言区或者是对话框直接跟我们来对话。到底 A、B、C 你选哪一个？我们在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44567。 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以地安门路口为中心节点，地安门西大街西向东，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这三个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路段。同时呢，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车辆拥堵严重，建议大家能够绕行就绕行。还有一些事故路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潘家园桥。那京广桥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有事故的，造成了东北三环内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已经在太阳宫桥，那东五环呢受到大黄庄桥事故的影响，南北双向车多排队，南向北的队尾呢是在五方桥，北向南的队尾已经在七棵树桥。京通快速的四惠东出城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四惠桥，同时呢还造成了通惠和北路三环到四环之间出城方向车多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33，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巅峰会，我们来欢迎一下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两位坐在我身边的两位都已经在今天陆续看了《复仇者联盟三》， 就为了今天跟大伙儿聊聊。其实本身也是愿意去看的 啊。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怎么样来选择？因为关于这部电影的体量之庞大，另外它前面的那个前情之复杂，所以很多人说你要看懂这部电影，你必须要了解前面所有的电影。 对， 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这个不科学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个选项分别是：你对这部电影 要去看的时候，你的心理准备是 A 做做功课理清脉络， B 不费功夫热闹就好，还是 C 不用选烂熟于胸。刚才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在给很多很多的答案，其中山外有山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朋友都选了 C， 这个 B 选 C 这个问题好像现在是不是答案这个考试的时候都选 C 是吧？ 不会选的时候选 C， 不会做的 但是露露好像有不同答案。 我有第四个选项，我们看的不是电影，是情怀。在这十年当中，漫威电影陪伴我们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日子，十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其实也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成长了，那我们的娱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漫威电影一起长大的。其实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去关心细节脉络时间线，我们就爱看这些超级英雄在一起，看他们吵架，看他们之间互相打趣，看他们谈恋爱，看他们并肩作战， 看他们分手， 这个特别有诗意的这种啊。这其实在这个片子里边，他也试图营造那么一种就除了那个就是激烈的战斗以外的那种很细腻的感情。 当时我们在预告片里看到，就是美国队长，然后这边是冬兵，这边是娜塔莎，他们一起往前跑去战斗的那一个场面。当时那个预告片的微博下面就很多留言，就是看到这一幕大家就已经热泪盈眶了。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当然现在大家肯定也知道是一个比较虐心的，但我仍然要觉得大家要去给这十年一个交代，一个句号。 所以你说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了，很多女生在看不同的影片的时候，几乎啊，只要不是喜剧片啊，都有这个带纸巾的习惯啊。 对， 因为必须要拭泪嘛。 嗨， 那这部电影有没有这样的段落？ 有啊，特别多。 真的有， 很心碎的。我出来，我的用词是我被骗成了北京烤鸭，就是一般叫这个叫发刀片嘛，就是很痛嘛。对，有刀啊，大家注意。 这里边 就是真的， 对， 一刀接一刀。 系统也会吗？ 这里边有几种感情啊？ 哎， 这个美国队长和冬兵那种，应该战友情，你可以说是兄弟情吧？ 兄弟情。 哎，钢铁侠和蜘蛛侠。 兄弟情还有锤激情 啊，对，锤子那个他弟弟死了是吧？ 锤哥和洛基，你看看我都没拦住，对不起大家， 你主要是对不起我。 然后呢，那个谁，钢铁侠和蜘蛛侠，他们俩现在在这里变成了师徒情， 对，网友给他们赋予的是父子， 甚至有点父子情。 其实这一部应该是在《蜘蛛侠：英雄归来》当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对， 因为给了他更多的 在这里边，就是之前那个蜘蛛侠那里边，钢铁侠就给他做了一套装备， 对， 对吧？这个然后他就哎呀变装了以后特别棒，但是呢，在这部里边又给他做了一套装备， 哦， 据说厉害了。 这一部当中，这个装备都是升级版的吗？ 变身了，全是 升 级版 的。 美国队长的装备也升级了， 钢铁侠自己也升级了。 钢铁侠自己也升级了，但是钢铁侠，给自己升级的不多，但是他给浩克升级了。 哦， 不管从视觉效果还是创意来说，这部电影也是很不错的。 然后刚才咱说了那个红女巫和幻视，他俩这个 爱情， 这是纯真的爱情啊。里边反正他是试图在里边加入 各种情感， 多情感，但是最后的情感就全淹没在战斗里。我觉得， 刚才说到这个， 我觉得是为了什么要去战斗，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大家为什么这么勇敢的去并肩作战？ 这是我们看到漫威电影当中每一次他都用一个这样的理由。 对， 这次是拯救宇宙， 探寻一下。 对，就是从银河护卫队开始，他们的这个使命就不仅仅是 保卫地球、 拯救地球了，而是拯救宇宙啊，包括那个雷神，对吧？那都，就是他有点就是不按照那个科学道理去 漫威宇宙嘛， 对，他已经在那个宇宙里头了。 实际上呢，饕餮说复联三版大部分这个老的这些哈写没了以后，好把 X 战警弄进来是吧？ 实际上快银出现了那么一瞬间啊，就是一集吧，然后 也领了盒饭了， 对，就牺牲了，实在是不好弄这版权这事儿啊。 饕餮还说看复联系列不仅要看电影，还要看漫画。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刚才还跟露露聊，我说其实在一开始美漫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漫威漫画，并没有特别特别多的粉丝。我们说的是一个这个数量的对比，对，那这个漫画的粉丝呢其实是小众，但是这两年的电影，这几年的电影吧，这十年漫威电影真是功不可没，他把美漫做成了一个这么巨大的 IP， 哎， 就是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功劳吧。 对， 变形金刚不也这样 啊？饕餮还说了，这次复联三当中的大量向漫画致敬的地方，比如星爵骂这个灭霸，啊， 那个骂的那句话呢，其实就是那个奶昔哥的意思嘛， 哎， 是吧？ 对 对, 对。 哎，然后他说，这个他们的群里边有人看完以后找出了40个彩蛋， 对 吧？不是那个结尾彩蛋才叫彩蛋， 明白？ 对对对， 其实在当中很多 致敬的叫彩蛋。 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眼珠子什么的， 哎， 这他都是这种。这个说到骂灭霸啊，这个就是把灭霸，反正是这个塑造是一大反派，但是这个里边这个灭霸，我觉得他试图塑造成一个特别有理想的大反派，他不是说那种纯坏， 嗯， 哎，这个纯凶恶，他出于他那个目的吧，你让他，你 他有他自己的解释， 你从他那个角度一想嘛，好像 他有自己的三观呗， 哎，对，从他的那个角度来看，他还挺委屈的，你们都冤枉我了，我是为了这个世界好， 嗯、 是这个意思吧？ 每个坏人都有这一套， 所以他在塑造坏人的时候，也开始让他。能有一个性格，能有比较丰满的那种感觉。 其实说到这个复联三，整个他这次的宣传攻势，你看啊，他不仅是从电影故事、从人物、从这个感情，就是让大家去怀念呀、啊，去跟他一起有共情的地方，他还有更多的一些小花絮。我了解到的这两天他们的这种新闻频出，你比方说钢铁侠，你们知道钢铁侠那战衣被偷了吗？ 我不知道， 就是这钢铁侠那套战衣在美国被偷了， 就这展览的 啊，就没了。 啊、 而且这个战衣据说6位数美元啊， 是吧？ 贵的 那真是铁家伙啊。 对，然后这两天又说你们这两天看的这一版啊、 嗯、 这个复联三啊，这个字幕啊，有可能他没对上，不是、 啊、 他们说是有细微差别、 哦。 如果你仔细，可能有些朋友特别留意的话，可能能看到。 我今天看没有任何不适、 没有不适啊、 因为你看的是中文字幕。 对，不是，他们说就是中文字幕。迪士尼跟中国这个在合作期间的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一小小偏差、 啊。 那有什么惊讶的吗？历来咱们这中文字幕都对不上。 哎， 因为那个写法不一样。 哎，对，理解翻译的理解不一样。 啊、说到这里，回归主题，我们今天说到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它所能够联系的前景。那么复杂的一个宇宙观，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到底这个时间线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呢，我们在推送上是有给大家列出一个时间线来， 哎， 这也是参考了有，哎，我觉得是漫威专家啊， 对、 嗯， 他们给大家留了一个叫漫威观影顺序指南， 嗯， 我们不妨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指南， 就是、 来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补课的话，你去按照哪个顺序看？ 对， 嗯， 大概顺序好像是这样的。其实吧，咱们第一次接触到漫威电影应该是钢铁侠，对不对？ 钢铁侠。 但是呢，这个顺序， 美国队长是在钢铁侠之后 出 的， 对。 但是从时间线上来讲，他在钢铁侠之前 拍的是前面的事儿。 对、 嗯，那就是说，第一部应该是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 接下来应该是钢铁侠， 哎， 然后再接下来。另外一个人物出场了， 应该是绿巨人， 绿巨人无敌浩克， 嗯， 然后再往后走呢，无敌浩克接到后面的应该是钢铁侠第二部， 嗯， 对， 然后再往后是雷神， 嗯， 复仇者联盟第一部， 对， 然后钢铁侠第二部， 钢铁侠这是 第二部， 第二部啊， 然后 那之前那个是 钢铁侠第一嘛， 哦， 对，没问题啊，然后再往后是雷神二，就是钢铁侠二，紧接着雷神二出现、 嗯， 然后再往后是美国队长二。就是三个二啊，加一块了，然后再往后就是我没发言权了啊。 哎，银河护 卫 队出来了，银河护卫队的一和二， 这是连接起来。 对，之后是复仇者联盟二，就是从这个他的漫威宇宙故事的时间线上走啊， 嗯、 但是不是说影片的顺序， 嗯、 然后是蚁人。啊，蚁人这个片子可能相对来讲就是 它有不同， 它有少一点、 嗯、 看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多、 嗯， 但是也不少。蚁人之后是美队三， 美队三 他们就开始分裂了，打起来了， 对内战。 哎，然后呢， 黑豹 、啊、黑豹刚上映的，咱们也熟悉，但是呢，在之前上映的《奇异博士》实际上 是黑豹 的 后面的东西， 哎，他的这个时间线在黑豹后边， 嗯， 然后是蜘蛛侠英雄归来也是在黑豹之前上映的， 嗯， 然后雷神三啊，复仇者联盟三， 哦，这是一个完整顺序， 对 对， 实际上黑豹是刚刚上映完， 不要按电影出来的时间去看，要按这个专家指导的， 对，因为就是他在里边，他互相的有一些联系，就是那样理顺了以后， 嗯、 你就理解的快一点。 那、 嗯、 么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线的话、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真的把这么多的电影都看过。露露 没有， 先问一下，露露 没有。 对， 露露缺失的是当中，你能够大概记得的是哪些？ 我应该缺几部吧。 雷神的所有的你都看了？ 没有，雷神二和三没有看。 雷神二三都没看。 黑豹没有看。 我缺 钢铁侠，我不确定缺哪一部， 我应该是缺 美国队长都看了， 对，我 因为我喜欢冬兵， 你的喜好明白了，你喜欢的是 我喜欢冬兵 巴基， 对， 我缺的应该是浩克和黑豹， 就这两个。 对，黑豹前一段时间实在是没有那个忙过来，没时间去看啊。浩克真的是错过了，就当时也没太注意，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忙别的事儿。 但是我记得好像原来我们说到绿巨人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拍过不同的绿巨人。 对对对， 因为绿巨人在李安导演那版里面也有过。 哎，对对对，就是包括李安导演那版我也没看。 哦，也没有看。 哎， 一直说有黑寡妇的独立个人电影，好像也没有出来。但是原来看过一些花絮啊， 鹰眼 什么、 哎、 对， 鹰眼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 那说到这里呢，基本上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个复仇者联盟三的我们说到的这个顺序啊，观影顺序就是这样了。刚才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说各自的想法，这个选 C 的我看还是多，也就是说大家，我能这么理解吗？话好说啊，就是不用选了，这事儿我都知道。 对。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整个复仇者联盟这个系列或者说漫威这个故事当中啊，有人现在就是在讨论一件事情。原来吧，从漫画到电影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过程，因为漫画太过复杂，所有的漫画把它都拍成影像的东西不太可能，所以漫威在当时做了一个很聪明的选择，他把整个他的影业把整个漫画当中的故事提炼出来，做了钢铁侠，做了美国队长，做了后来的复仇者联盟。那么如果要有一个时间点的话，大概是从我看一看啊，大概是从复仇者联盟二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可能相对再复杂的一个结构，也就是有人在想说漫威现在是不是在往回走，就是过于庞大和复杂，过于庞大和复杂对于影迷来讲或者说普通影迷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 有点累。 我今天看这一部我觉得还行，它其实纵然是有这么多超级英雄在同一部电影里，但是也每个人分开写，还是写得很清楚。 但是有人在说，现在甚至他们说有了一个叫退出门槛，就是这个门槛就比较高了。你要不太了解的话，你就干脆不要看了。 我觉得这样过于苛刻了，这还是我家大门常打开的一件事。 不是，其实这种文学创作嘛，手法都差不多。那你看《水浒传》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一段独立的故事。上梁山谁武松也好，林冲也好，是吧？这个各人家晁盖他们上梁山都有一段故事。但是最后大家都集中在梁山一百单八将，那不就联盟了吗？对不对？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子。现在就有点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场面大了，就是无限战争了，已经上升到战争层面了。最早咱们听的是短打书啊，这个每个武侠的， 他还是按水浒说的。 后来就变成大场面了，就成了这袍带书了，对，千军万马了。 来看大家选项，小绝尘说能选 D 吗？他也有 D 选项，但是他 D 选项非常的悲观啊，他说我真没兴趣看。我是不是太老了？ 嗨， 然后那个七棒说，说实话，我就是对一切电影的续集都提不起兴趣来。雷续没看，就是雷神续集没看，复联那是第一部看了，续集没看。其实这个续集我们说了，不是真正续集， 不叫续集， 不叫续集。 他说继续发展了。 银河护卫队他也是第二部没有看，然后钢铁侠后面都没有看。 觉得这个萝卜白菜吧。 然后他还说了，这算不算洁癖呢？ 其实我觉得有些续集您没看吧，真。不敢恭维。 对，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存在鄙视链的。 对对对， 你开心就好。 可以不看啊，有的那个续集它本来就外插花。 好，那么如果让两位啊，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今天看到的这部《复仇者联盟三》，它在漫威电影当中的地位，露露先来吧，你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什么样的？ 就是这么多电影里面它我觉得算中间吧，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仍然要去看，就算是这十年的一个告别吧。 十年的告别， 你这个带总结性的， 哎，就把它放在这刚才我们罗列了那么多部的哪一部哈？在前面我觉得有剧情更紧凑的，更好看一些的。 好， 我倒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它从创作上来讲，想要重新走出一个开端来。就是你刚才其实跟露露这也不矛盾啊，你之前都那样了，都已经场面到大成这样了，人都已经集中成这个，你就是再往下编不好编了，对吧？然后呢，要想一个什么方式让他能够重新打鼓令开张也好，或者怎么重新有一个新鲜劲儿让大家继续关注也好，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好多变化，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美队这个这在这一集里边美队出来以后，你绝对你意想不到，我一开始没认出来而且他跟原来真的完全都不一样， 但是你刚才有个担心，你说这个怎么拍啊？以后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来自漫威官方的解释，他们对于记者说，他们说我们这个啊，其实还有7000个角色还没有上呢，还有7000个，然后再拍个10年20年不成问题。 那你总得是有一个延续性，然后